第107集，所有人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一起碰杯共饮。罗明瑶谢师宴的晚上，赵斌正在急诊科抢救病人。病人是120车直接送来的，来的时候就是意识障碍，发病过程不清楚。送病人来的家属说，在家里只听见厨房那边有什么东西倒了，去看时发现厨房门不知怎么是关着的。开门看到自己丈夫倒在地上，呼唤病人没有反应，就打了120。意识障碍的病人常规直接推进了抢救室。赵斌在抢救室给病人查体，那边病人的妻子守在抢救室门口，紧张地絮絮叨叨：“ 我们两个吃了饭，他说今天他来洗碗，我看着他进去的。进去的时候人好生生的，他洗碗还跟我说话。我坐在饭桌那边看他，厨房门都是开着的。我去上个厕所，还没上完，就听到那边好大一声。过去一看，厨房门是关着的。你说他洗碗，关着门干什么呀？会不会是有人进去了呀？是不是有人那个时候偷偷跑进去害的他呀？” 赵斌没时间跟他推理，他第一眼就发现病人面色苍白，肢体湿冷，赶紧叫护士先测血压。护士立刻把心电监护的血压带给病人绑上，测出血压值，高压45，低压30。 是休克， 赵斌大声说。 心率、呼吸怎么样？需要把厚度帮我测一个。 护士已经贴好了电极片，装上监护仪的暗扣导帘，屏幕上就出现了跳动的绿色心电图。心率稍慢，但波形除了电压低，基本正常。血氧饱和度98%， 不像是心源性休克。 赵斌迅速判断， 先打一支肾上腺素，注意检查身体上有没有创伤，警惕内脏破损，出血性休克。 护士立刻从抢救车里拿出肾上腺素，掰开鞍布抽取药品，注射之前向赵斌核对： 肾上腺素1毫克，记住，现在就打。 赵斌点头， 进推，马上打。那边准备通道，给500毫升糖盐水，待会儿打来肾上腺素，如果血压还低，加5支多巴胺泵。 肾上腺素通过留置针打进血管，就像发生奇迹一样，病人血压迅速上升到了高压90，低压47，面色简直肉眼可见的恢复了红润。护士看了看赵斌，赵斌思索了一下，取消了多巴胺泵入。过了大概10分钟，病人睁开眼醒过来，赵斌拍着他肩膀，询问他各种问题，判断目前意识情况，确定意识清醒，高级神经活动正常，他开始问病人发病经过。 你是怎么晕倒的？你知道吗？ 病人还有些虚弱，说话有气无力的。 我不知道，当时就是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到的医院。 前面在做什么还记得吗？晕倒之前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心慌，眼前发黑。晕倒之前在做什么？ 病人一下子就蹭了起来。 晕倒之前我被蜜蜂蛰了。 抢救室里冷场了半秒，医生护士还算淡定，等在抢救室外面的家属直接就懵了。 啥？ 赵斌和护士把病人扶着躺下。 哎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你慢慢说，躺着休息就可以了。 赵斌又向门口的家属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人进来一起听着，顺便帮忙照看病人。病人又倒回床上说道： 我们厨房里不知道怎么回事进来了一只蜜蜂，我想着不能让它再飞出去了，到外面更不好弄，就把门关上了。我看它飞来飞去，我就拿手去赶，想着赶到窗户外面去，怎么它就蛰了我一下，然后我就啥都不知道了。 病人家属这才收回一颗心，哎呦几声，捂着胸口，又是气又是急。 哎呦，你可吓死我了，蜜蜂这些东西你戴上手套赶呀，真是不怕死呀，你这回都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了。 病人拉了妻子的手，有些不好意思，还嘴硬地说着： 哎，哪有你说那么严重啊。 赵斌咳嗽两声，严肃地说： 你老婆说的没错，刚才那个情形多耽误一会儿真的会出问题的。你以前遭到过蜜蜂蛰吗？ 病人摇摇头： 没有，从来没有，我从小还是规矩，不会去整这些虫子什么的。 赵斌继续说， 刚才你的状态你自己是不知道，意识是浅昏迷状态，血压下降，已经到了休克血压。我个人判断应该是过敏性休克，这个过敏源估计就是蜜蜂。我建议你啊，这里好了去皮肤科查过敏源，你这个体质不小心碰到什么过敏源就会出现严重的机体反应，要及时查清楚过敏源，避免接触，记住了。 病人妻子连忙应着， 记住了，回头我就给他挂号去。 病人在急诊科输完糖盐水，休息到赵斌下班的时间，结束观察，离开病房。走之前还来赵斌诊室感谢了一番。丈夫说谢的时候扭扭捏捏，一脸不好意思，被妻子拍了个后脑勺，才赶紧鞠躬低头的，还说要送锦旗来。赵斌对着这可爱的两口子，也忍不住露出真挚的笑容。收拾好东西，洗手，换下白大褂，赵斌在医院门口打的回家。今天罗明瑶请周老师谢师宴，昨天就说了晚上不会回来，还得在学校宿舍做做样子。不过也快要毕业了，学生都要离校了，慢慢的可以开始对外说要出去租房子，暑假之前就能全部搬走。坐在出租车上，他还忍不住盘算了一下， 瑶瑶毕业了，他今年也算可以休暑假了，两个人可以考虑一下一起出去旅游，去哪儿好？回头问问李盼秋，他去的地方多。 第二天早上，罗明瑶一脸宿醉后的难受回家来，昨天这个谢师宴办得成功，师门学生老师都很尽兴，喝的着实不少。罗明瑶都有点搞不清楚自己怎么回学校宿舍的，还好没喝吐，不至于把宿舍搞得乱七八糟。他一向作息规律，早上到点就醒了，忍着头痛恶心搭了早班地铁回来。赵斌看得心痛，帮他拿过电脑包放好，催促他先去洗澡。 今天休息休息，洗完澡继续睡，你进去吧，我给你拿衣服，一会儿我下楼去买点豆浆，你洗了澡出来之后啊，饿了先喝豆浆，中午吃点清淡的，我来做番茄炒鸡蛋清淡，我还是没问题的。 罗明瑶好笑地说， 你都做过挺多菜了，怎么老是把番茄炒蛋挂在嘴边啊？ 赵斌趁着他脱衣服，在他腰上摸了一把，亲亲他的脸。 你第一次来我家，我做的就是这个菜。 罗明瑶脸通红，也不知道是为这句话，还是为某人手上的动作，赶紧扭开腰，转身逃往卫生间。赵斌买了豆浆回来，人已经倒在床上睡得打起了小呼噜。赵斌很少看他睡懒觉，以前问过他，罗明瑶说家里两个老师从小就不准他赖床，所以作息成了规律，现在看他睡觉觉得很有意思。罗明瑶睡觉特别规矩，一个人睡就是平躺着，偶尔翻个身也不会把被子卷成一团，和赵斌一起两个人睡就会侧卧稍稍蜷起来点，和赵斌头挨在一起。赵斌坐在床边看他，摸了摸他的脸，他就下意识地靠了过来。赵斌越看越可爱，低下头亲了亲他的额头，然后起身出门买菜了。中午，赵斌做了顿清淡的，是豆腐圆子汤和清炒苦瓜。罗明瑶起来时候，正好闻到厨房里饭菜的香气。 赵老师，起来晚了。 他揉着眼睛到厨房门口跟赵斌打招呼。赵斌手上正端着碗盛饭，转头向他笑了笑。 起来了，洗手吃饭啊，豆浆给你晾在冰箱里面了，可以当下午茶喝，也可以明天早上热热喝。 罗明瑶到厨房洗手，挤着挨着赵斌。 那就下午喝吧，我可以搭点其他的，你说冰镇红枣豆浆怎么样？豆浆放到明天的话味道就不好了。